韩正昨天上午在珠海会见了前来出席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管理机构揭牌仪式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韩正充分肯定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近期工作，对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依法顺利举行表示祝贺。韩正说，这次选举取得了圆满成功，爱国者治澳原则充分彰显，是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核心使命是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将为澳门经济社会发展开拓广阔空间注入强劲动力。希望澳门用好这个平台，加强粤澳双方合作，创新体制机制，牢记初心，久久为功，推动合作区建设取得实质进展和显著成效。疫情防控是澳门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前提，要继续毫不放松做好防疫各项工作。贺一诚表示，感谢中央对澳门的关心和支持，将抓住重大机遇，用好支持政策，扎实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夏宝龙参加会见。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3时34分，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执行飞行任务的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安全顺利出舱，身体状态良好，空间站阶段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孙鲁进、周瑶报道。 这一次是东风着陆场首次执行载人飞船搜索回收任务。 北京明白，违法分离。 中午12点43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1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此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后，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第一时间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神舟12号任务总调度高健说：“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12号，你们辛苦了，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着陆后，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依次表示：“ 我想，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国家科技水平的不断提升，将会有更多的航天员来刷新纪录，创造中国高度。中国航天科技工作者也将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再立新功，为祖国的航天事业不懈奋斗。 我会继续努力，争取飞得更高、更远、更久，将外太空更美妙的体验和美丽的风景带给亿万华夏儿女。 我非常想念我的亲人以及战友们，想对湖南老家的父母说一句，爹爹妈妈，我回来了，身体好，精神好，飞船好。 20点30分，三名航天员乘坐任务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并向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空间站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总指挥长李尚福报告： 神舟12号飞行乘组任务已完成，向您报道。航天员聂海胜、 航天员刘伯明、 航天员汤洪波、 海胜、伯明、洪波同志，欢迎你们凯旋而归，在太空辛勤工作3个月，辛苦了。 据介绍，三名航天员抵京后将进入医学隔离期，进行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神舟12号载人飞船于6月17号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随后与天河核心舱对接形成组合体。三名航天员进驻核心舱，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驻留，在轨飞行期间进行了2次航天员出舱活动，开展了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实验，在轨验证了航天员长期驻留、再生生保、空间物资补给、出舱活动、舱外操作、在轨维修等空间站建造和运营关键技术。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空间站任务总师孙军说，神舟12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为后续空间站建造运营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这次神舟十二号任务成功呢，也进一步证明了我们空间站关键技术验证及建造阶段的第一步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结果。另外呢，完成了一系列的后续的建造阶段的关键技术的验证，非常圆满。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目前夏粮收购进入尾声，秋粮陆续上市，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总体向好。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秦玉云介绍，各地高度重视粮食生产，优化种植结构，加强田间管理，夏粮再获丰收。 全国小麦总体质量较好，处于近年来的正常水平，同时优质小麦产量增加，销路好，需求旺，比普通小麦啊每斤要高出1毛钱以上，有的品种呢高大约是3毛钱，优良油价特征明显。预计秋粮旺季收购数量是3500亿斤左右，同比增加200亿斤左右。 秦玉云介绍，我国粮食产能稳步提升，库存保持高位，调控机制持续完善，粮食安全保障能力不断增强。 小麦、稻谷两大口粮品种啊，产量稳步增加。小麦的产区呢平衡略有结余，稻谷呢年度结余一般在300亿斤左右。小麦稻谷的库存呢保持了较高水平，市场供应完全有保障。 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将压实责任逐级分解到市县，落实到地块，全力以赴完成全国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2021至2030年目标任务，到2030年建成12亿亩高标准农田。总台央广记者朱敏报道。 高标准农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截至2020年底，全国已累计建成8亿亩高标准农田。建成后，亩均粮食产能增加10%到20%。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表示， 省级规划原则上2022年6月底之前出台，市县级的建设规划也要加快编制，尽快形成国家、省、市、县四级规划体系，高水平引领今后一个时期的高标准农田建设。 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研究员张学军表示，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们建到12亿亩，那么我们的粮食产能将达到1.2万亿斤，那这个能够保证我们现有粮食的90%左右。 今天是918事变90周年纪念日，各地举行多种形式的活动，共同铭记历史，缅怀先烈。请听报道。 我志愿加入 中国共产党， 拥护。 为弘扬先烈爱国之情，缅怀英烈报国之志，河北河间市党政群机关在冀中烈士陵园开展纪念918主题党日活动。100多名青年党员重温入党誓词。青年党员王慧敏： 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以实际行动扎根基层，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应有贡献。 918事变是日本侵略中国。 各地中小学通过升国旗仪式、少先队员主题队会等形式，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郑州市郑东新区众义路小学少先队辅导员马伟娜： 通过918事变的背景呀、经过呀，还有影响，让孩子们能够从小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然后呢听党话，跟党走，然后做新时代的少先队员。 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918事变90周年纪念活动，北京、长春等全国100余座城市将拉响防空警报。沈阳市在918历史博物馆举行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将举行918幸存者熄灯仪式等活动，提醒人们勿忘国耻。在哈尔滨，来自社会各界的代表将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共同缅怀先烈。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昨天正式对外发布，一起向未来，英文为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是中国向世界发出的诚挚邀约。总台央广记者张文报道。 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倒计时140天之际，北京2022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揭晓，一起向未来。在全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主题口号发出的声音是汇聚，是共享，是未来。北京冬奥组委文化活动部部长陈宁表示，一起向未来短短5个字体现了3层不同的深意。 在当前疫情条件下，世界渴望携手走向美好明天的这样一个共同的心声，跟奥林匹克格言新加入的这个 together 就是更团结，它是高度契合的。一起体现了人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的这种坚强的姿态，同时呢，指明了成功之道。北京呢，将成为世界上首个举办过夏奥又同时要举办冬奥的城市。那2008年我们夏奥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那这次的口号呢，一起向未来，跟2008年的这个口号就是既有接续又一脉相承。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9月16号0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4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2例，本土病例62例，福建61例，其中厦门市31例，莆田市28例，泉州市1例，漳州市1例，云南1例，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0例，其中境外输入14例，本土6例，均在福建莆田市。截至9月16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916例。截至9月16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6,567,900剂次。福建多措并举加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福建已设置集中隔离点、隔离酒店231个，准备隔离房间2.9万间，为实现密接、次密接动态清零目标提供坚实保障。福建省各级各类学校原则上19号前组织全体师生员工完成新一轮核酸检测工作，其中对纳入登记造册的重点人群，在间隔4天后再做一次核酸检测，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加密检测频率。莆田、厦门、泉州、全港及漳州台商投资区已全面暂停发往省内外所有省市际客运班线，暂停或调整部分公交线路，暂停往返其他城市的跨城出租汽车业务。在水运方面，福建省已暂停莆田湄洲岛、南日岛、厦门至漳州、厦门市域内旅游等客运航线。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要求，在中秋国庆假期期间严格实施跨省旅游经营熔断机制，及严格落实旅游景区限量预约、错峰等要求。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15号到17号在吉林调研，深入长春市、四平市等地了解有关情况，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紧围绕铭记伟大奋斗历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握历史经验启示，持续深化党史学习教育和四史宣传教育，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不断巩固庆祝建党百年的浓厚氛围。要全方位全过程开展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推动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取得新成效。要丰富高品质文化产品服务供给，抓优秀作品创作，抓组织化程度提升，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影视精品。要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强宣传引导，激励人们同心同德，奋进新征程。 财政部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088万亿元，同比增长18.4%，反映当前经济稳定恢复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发展韧性持续显现。 民政部昨天介绍，截至2020年底，全国4425.9万人纳入城乡低保，实现兜底保障脱贫。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四川省3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省做好泸县6.0级地震救灾工作，重点用于开展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 公安部昨天通报，今年1到8月，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9.6万名。 我国为期4个半月的海洋伏季休渔日前结束。伏季期间，各级海警机构和地方公安渔政部门紧密配合，严厉打击了各类违法违规捕捞行为，有力促进了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 农业农村部昨天宣布，第四届全球水产养殖大会将于9月22号到25号在上海举办，这也是全球水产养殖大会第一次在中国举办。 第十四届全运会今天将迎来赛艇、射击、举重等多项赛事的决赛，其中女子四人双桨决赛中，东京奥运会该项目金牌组合崔晓彤、吕洋、张玲、陈云霞组成联合队，将在全运赛场一展风采。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8届会议9月17号举行与当代刑事奴役问题特别报告员对话。中国常驻日内瓦代表团蒋端公使代表一组国家做共同发言，对美国贩卖人口、强迫劳动问题表示关切。共同发言指出，美国历史上实行最恶的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目前仍是贩卖人口和强迫劳动的重灾区。美国每年从境外贩卖至国内从事强迫劳动的人口近10万人，目前在美国至少有50万人遭受奴役。美国大量童工从事农业劳作，很多儿童从8岁开始工作。美国有24万至32.5万妇女和儿童遭受性奴役。共同发言指出，美国政府的纵容和漠视是美国贩卖人口、强迫劳动猖獗的根本原因。受白人至上主义影响，对移民、妇女、儿童、少数族裔的歧视在美国大行其道，与贫困、毒品犯罪、枪支泛滥等交织叠加，造成广泛的当代刑事奴役现象。共同发言表示，美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批准《儿童权利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等人权条约，大力打击所有贩卖人口、强迫劳动犯罪行为，将成千上万妇女和儿童从被践踏、被残害的悲惨境遇中解救出来，并将肇事者绳之以法。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世卫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571,075例，达到2,286,844,344例，死亡病例增加9,400例，达到466,006,334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21，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191,9,447例，死亡67,1,911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51,408例，新增死亡病例2,080例。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17号承认，美军8月29号在阿富汗喀布尔发动的空袭，实际上并未击毙所谓的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反而误杀了10名阿富汗平民。 阿富汗临时政府教育部17号发表声明，宣布阿富汗中小学校18号重新开放。 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17号表示，应总统马克龙的要求，法国将立即召回其驻美国和驻澳大利亚的2位大使，就澳大利亚单方面撕毁与法国签订的价值560亿欧元建造12艘核潜艇的协议进行磋商。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栾红、方亮、孙文、李潘奇，主播忠诚、王毅。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被迫着发出最后的红双，希望 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9月18号星期六，农历8月12。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2021中关村论坛组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 一起向未来，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发布。 大型融媒体报道冬奥的脚步行进篇，冬奥场馆的科技范儿。 两区建设引领经济开放创新，北京将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 神舟12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达北京。 今天是我国第21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上午10点，五环外将组织防空警报示鸣。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2021中关村论坛组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京举行。国务院副总理、组委会主任刘鹤和北京市委书记、组委会第一副主任蔡奇出席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开放合作，中关村是我国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把中关村论坛打造成为面向全球高科技创新交流合作的国家级平台，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要决策，一定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这件大事办好。会议强调，本届论坛以智慧、健康、碳中和为主题，要通过论坛展示我国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科技强国道路的决心，展示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强化气变合作、深化人才交流合作的态度，展现全面加强国际科技合作、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念。会议还部署了各项筹备工作，强调要以最高标准做好疫情防控，做到论坛期间零感染，做好新闻宣传报道工作，完善各项突发情况的应对预案，确保将论坛办成一场精彩盛大的国际科技盛会。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发布活动昨天在首都博物馆举行。北京冬奥主题口号“一起向未来”，英文为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正式对外发布。北京市委书记、北京冬奥组委主席蔡奇，市委副书记、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陈吉宁，河北省委副书记、省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主席许勤出席，并共同发布主题口号。活动现场，随着倒计时5、4、3、2、1，蔡奇、陈吉宁、许勤与运动员代表杨洋、龙云一同按下启动装置。大屏幕上呈现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主题口号。全场观众们共同高喊“一起向未来”，向全世界发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诚挚邀请。陈吉宁在致辞中说，北京冬奥会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冬季综合性体育盛会。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北京冬奥组委与国内外各方紧密合作，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等困难挑战，各项筹办工作都已按计划基本准备就绪。此次主题口号的发布将吸引越来越多的朋友关注冬奥、参与冬奥，向世界人民传递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携手走向未来的美好愿望。北京冬奥组委于2020年5月启动主题口号创作征集，后经多轮评审，听取有关方面和专家意见，并和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取得一致后最终确定。一起向未来是态度，是倡议，更是行动方案，倡导追求团结、和平、进步、包容的共同目标，是奥林匹克精神的中国宣扬。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政府党组昨天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国务院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工作。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陈吉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认真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充分认识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大意义，深入研究逐步推动解决区域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会议指出，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促进农民就业增收。会议要求，要坚决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统筹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各项工作，坚持发展与规范并重，加强反垄断监管，促进各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会议强调，要高度重视，切实抓好国务院督查反馈问题整改工作，市有关部门要靠前协调，推动整改工作取得更大成效。会议要求，要紧抓工作窗口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加快推进今年各项工作，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提早谋划明年工作，为推动首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新闻广播记者靳旭日前从市区乡镇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办公室了解到，全市已有近900万选民进行了登记，各选区将于9月下旬起陆续张榜公布选民名单。8月中旬以来，各选区共设立2万多个选民登记站，并集中开展选民登记和名单核对工作。为确保选民依法参加选举，下一阶段各选举工作机构将继续做好人户分离人员和部分单位人员的选民登记工作，并进一步做好选民资格审查工作。投票选举日为11月5号。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在中秋佳节即将来临之际，市政协昨天举办委员中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中秋联谊活动。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讲话。魏晓东指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见证者、奋斗者、建设者，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希望委员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紧扣全市中心任务建言献策，为首都高质量发展凝聚智慧和力量。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2021年市政协少数民族界和宗教界委员代表人士暑期读书班9月14号到17号举行。市政协党组书记魏晓东看望参加学习的民族宗教界代表人士，并与大家座谈。魏晓东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市政协民族宗教界委员代表人士要毫不动摇坚持党对民族宗教工作的领导，切实把党的政策主张转化为各族各界群众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始终牢记国之大者，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不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努力促进民族宗教关系和谐。 据北京日报报道，全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第6次会议近日召开，市委副书记、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第一副组长张延坤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了全国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第6次会议和全国第4次省级教育整顿办主任会议精神，传达了中央第一督导组负责同志与市委主要领导同志见面沟通会会议精神，对下一步工作进行了部署。张延坤指出，全市第二批教育整顿已经进入关键时期，要把教育整顿与深化政法领域改革、扫黑除恶斗争、全面从严治党紧密结合，把依法办案与服务群众、化解矛盾有效统一， 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深挖严查违纪违法线索，彻底整治政法系统顽瘴痼疾。